旋律是雨之风又落空。 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 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re loving it. 我是李威廉。 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嗨，早上。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一起加油吧，好 起床喽！喂，还睡呢？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加入早起联盟， 听音乐早餐，早起变得 so easy，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让早晨活力充沛。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欢迎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呢总会出现很多眼圈发黑、哈欠连天、懒得说话、每天都没有精神、效率也很低的人？其实这都是因为晚上太放松了，导致我们对第二天的高强度工作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的一种担心，由此产生了一种烦躁的情绪，然后不断的恶性循环。因为白天拖了很多的活，然后到了晚上呢就更加的放肆，睡得更晚，第二天就会更焦虑。说的是你吗？ 带着不走，挂在墙头，舍不得我。昔日伊人耳边话，一河潮声向东流。再回首，往事也随风，也一片片落。爱已走到尽头，恨也放弃承诺。命运自认幽默，想法太多。知凌云几分愁，知己难逢几人留。再回首，却问小船醉梦中。笑谈雌雄，不知镜框中成空。道断人方断，一绝梦方破。

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 烦了不要见外，把我找出来，陪你负担续杯咖啡的温暖，一直暖到你想开，你心情的坑都让我来填满，昨天回避今天明天来取代，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欢喜常在，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让你为孤单压得叫不出来，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热热带身陪你感慨，找回那片大自然，围着你抱紧你，相信你意， 我决定 你有没有发现，在淡墨书写的今天，时光越来越难以抓住了。幸好用微信、微博就可以记录生活。校优惠微信书，把每个人朋友圈的点滴回忆一键收录成书，并印成纸质书永久珍藏。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校优惠”。 往前 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冬天到了，直男们又穿上了五颜六色的冲锋衣，但是穿了冲锋衣之后呢，就很容易被认成是快递员。有位妈妈表示，帮孩子买一件冲锋衣非常的难，颜色全都被快递外卖包了。网友表示说，冲锋衣真的没有错啊，是脸错了，一不留神就把李易峰看成最帅快递小哥了。男人反驳说，别忘了还有一群女人也爱穿冲锋衣的，所以大家也别怪别人说你的冲锋衣丑了，关键还是看脸，你的衣柜里面有没有冲锋衣呢？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特别的你，你让我越